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包上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哎，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啊。今天很高兴又在这个下班的时间，晚高峰的时间，能够陪伴大家来聊我们今天的活力榜的榜单。同时呢，要提醒您的是，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和我们面对面来实时互动。 对，没错，您还可以通过微博搜索这个活力982去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下载一直播的平台去搜索活力982，都可以看到我们。 有， 有， 知道， 知道。DJ Drop It， 可以可以。 我们今天两个人， 我进不下去了，我进不下去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两个人这个风格变成这样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周三都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跟音乐有关的榜单哈。 哎， 那最近什么音乐类型最火呢？ 啊，就是这个嘻哈了吧？ 嗯、对呀、 啊， 嘻哈音乐。 嗯，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一档热门的这个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现在是正在热播，而且即将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收官的阶段了。对、 嗯， 这个包括这个舞台上的一些选手啊，他们、关注音乐本身，还有他们同时他们身后的一些故事，在整个的这个舆论当中啊，都是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讨论的热度。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活力榜的榜单跟您来盘点的就是关于嘻哈音乐的榜单。 对，而且我们今天盘点的这些音乐呢，全部都是在参加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的选手，或者说这个制作人在这一段时间，在嘻哈音乐最火的时间借势推出的一些新歌。 嗯，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很多的这个各大榜单哈，榜首基本上全是什么 Bridge 呀、 Bridge。 PJ One、 PJ One 啊、红花会啊、还有等等等等各种，好像以前在这个节目没有火之前，他们的音乐还不是这么的主流、还不是被这么多人所接受、但是最近基本上打开一个榜单，不管是新歌啊还是热歌，全部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嘻哈这种音乐的类型呢，之前在国内啊、其实在小范围内是比较流行的，但是对于这个大众啊，就是大家欣赏音乐来讲，对可能了解的程度啊还不是那么的多，也是通过这档热门的综艺节目，也是催生出了大家对于嘻哈文化、嘻哈音乐的这么一个了解的过程。我觉得这对于整个这个音乐多类型多元的发展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的。 是没错，那就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嘻哈音乐强势来袭，一起来看一下。 九八二活力榜，嘻哈音乐强势来袭，第五名大笑，我们不熟。 绝不走，我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不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猜不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不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猜不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哥们手里拿着五星一金，那么多人看得那么开心，虽然不知道到底是好是坏，被你们这样谈论居然会感到有点心虚。其实生活特别狗血，有过狗血总是狗血，我的工作不分昼夜也不犹豫，一双房子贵在你舍不得穿的球鞋，每天上班下班只能在帆布鞋里纠结，每天周六又周着周的作业，反正夫妻沟里有沟不及格的破灭，不小心吼了又吼，把头的作业只好吼了又吼，所以就是这样一直忙忙碌碌，谁在乎谁爱哭，生活节奏那么快速，还没来得及迈步就已成为了败部，让我改完这对视觉后再拿出我的爱。 第二名潘玮柏 Coming Home。找寻归属感，天上找着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钱财money寻找安全感，但我早就带着苦果认识命里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穿，人群骂我相信无知跟踪更敢犯，陛下可以打破命运勇士团。 第一名欧阳靖 Hip Hop Man。 嘻哈 我们都在同一个家，你爱嘻哈我们都在同都在同一个家。 们都在，我们都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陛下，要谁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我的 hip hop man， yo， yo， I am hip hop man， yo， yo， 我的 hip hop man， yo， yo， 我们是 hip hop， 我们是 hip hop。 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 yo，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我的 hip hop man， 我们是 hip hop， 我们是 hip hop。 大家别理啊，这位女主播已经疯了在我边上。不过确实啊，刚刚这个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个榜单啊、 嗯、 就是大家都会被一种奇怪的节奏吸引到这个 对 音乐里边，要 跟着我们一起做摇摇摆。 人黑豹是你这么说的吗？跟着我们， 我这叫喊麦， 对， 我叫喊麦， 对对对。其实最近啊，关于这个喊麦啊，有很多的这个喊麦的人啊，也是跟随着这中国有嘻哈这种 hip hop 的热度啊，蹭了一波热度也 上了，还去 上了 这个节目。 对，但其实有很多很多，我看这个就是嘻哈业内的人啊， 嗯、 对于这种喊麦的人，他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的，觉得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红的东西，但可能 是 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理解这个差异上还不是特别的到位， 嗯， 所以说呢，很容易把这种东西混淆。比如说像刚刚我 说 跟着我们一起，这就属于喊麦了， 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融入到它这个 节奏 当 中， 而且没有。其实因为其实说唱它虽然只是用语言去表达的话，但它其实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词都是有调在里面的， 嗯、 有这个节奏在里面的。 嗯、 那你像喊麦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喊麦粉啊？说抱歉，我觉得喊麦其实就是有一个 不准黑我大天佑，我是 天佑 粉，对。 对，我觉得喊麦就是一个，嗯，相对来讲可能没有这么多技巧的一个音乐形式。 嗯，所以为什么现在在这个国际上，就是，这个黑帮的音乐能获很多大奖？没有听说喊麦大奖，可能也是这。但是喊麦作为 未来就有了呢？ 也许未来就有了。这也是一种非常就是不同的表达方式嘛。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不能讲。我们其实也说，音乐它其实有时候也有一种鄙视链在的。 嗯， 比如说这个听爵士的可能看不起听摇滚的 啊， 听摇滚的看不起。听民谣的、啊、听民谣的看不起听流行的、啊、 听流行的看不起什么 听流行的可能 看不起广场舞音乐， 看不起广场舞音乐。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这个音乐的区分啊，可能还是有一些稍显不太合适。 对 因为我觉得只要是表达出来自己的观点，对，表达出来自己的这个情绪在里面的话，我觉得音乐表达类型我们应该可以尽可能的去接受啊，包容更多的音乐表达的方式的。 对没错。那我们刚刚榜单当中的第五名呢，是来自今年中国有嘻哈的一个，应该是在上一周被淘汰的一个女生、 嗯、 来自大笑。大笑也是在这个中国有嘻哈热播期间出了这么样一首歌叫我们不熟、 哎、 排在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五名。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大笑的我们不熟。 有 听说你知道我很多秘密，抽空都爆出来让我听听，我的观众看看你编织的道理，让我公正评价几颗星星，再来拉开和你的比分线，你早就把不满家长我酒后的主真言，所以我才不敢撒谎。准备的风筝神经全绷着，想把身边的人全部看通彻，我的段位的上升却不利于战争，这专注灵感如何全喷射，我轻轻踮脚尖再去走，隐藏我身份再去守，我名字在广义上摆热搜，你只能去夜一直关着口。见面冲我假笑，背后却捅刀，你不如当面骂，凭我想去损着你的鬼话，让我为你爆灯，现在轮到我来发言，对你炮轰，本来这些小儿科我不改，你直接把你装进小人的裤袋里，可我 突然碰上是发泄，于是这次爆灯成了我写歌的附带，看着真心换真心，可聪明人说我半根筋，这世界哪有绝对的好意，他的邪恶是话外音，别假装了解我的生活，我们没有交涉，你这种人我怎么可能交过，你在忙着嫉妒我在娱乐不言技术，所以我们人生轨迹早就交错，我们不输 We are not the friends， 把你列为攻击犯，悬赏信息开启万，让所有的路人都有期盼，这时代鬼话的有人相信，他长得僵硬，竟然还有人拿小号在背后假装成我的闺蜜，我们不输 We are not the friends， 把你列为攻击犯，悬赏信息开启万，让所有的路人都有期盼，这时代鬼话的有人相信，他长得僵硬，竟然还有人拿小号在背后假装成我的闺蜜，在背后他们这头议论我，菜鸟的技术妄想击中我，从小被我听见不用兵谏，用机关枪的语速他们就分不清方向右还左，我是在竞赛和我自己在竞赛，你管我什么态度，我爱放的弹幕越多的话越不能把我击败。 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能看到现场两个主持人乙峰哈， 乙峰 哟，我是森， 行，不要再展示你浓浓的乡村喊麦风，对，乡村喊麦风了啊、嗯、我们刚刚为大家带来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分享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大笑的我们不熟。 对， 那么大笑呢也是一个女 rapper 啊，也是通过今年的这个中国有嘻哈这档节目也是被大家所熟知的。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上榜理由是大笑呢，他从一个小网红一步一步走到如今变成了一个大家熟知的女 rapper， 在参加中国有嘻哈节目的过程中创出这首歌，其实也表明了自己对世界的一个态度，因为其实很多这个玩嘻哈的人，你可以不要在这儿在旁边再这样， 继续 对，其实很多这个玩嘻哈的人他们都会在他们的歌里面表现出自己对一些比如说对世界啊或者对一些什么其他东西的看法的一些态度在里面。那大笑这首歌其实也是他从最开始小网红到现在成名一步一步成长的一个轨迹吧，应该说大笑也是说想要告诉全世界，大笑在一直在成长，也是会变得越来越坚强，但永远不变的是他永远是那个大家心里的500个兄弟们的大笑。你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500个兄弟的大笑， 他应该是 因为兄弟很多是吗？ 不是他之前火是因为他非常喜欢热狗，也是那个中国有嘻哈里面的一位非常热门的制作人嘛。他是因为热狗当初是翻唱了热狗的一首叫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而成名，然后因为这首歌成名之后呢，他就在网上很红嘛，红的时候就像我们两个现在在直播间里面，就希望有人给我们刷一波礼物呀，对啊，对，大家给我们刷一波礼物哈，那个一直播搜索回来就完了就可以了。对，他在直播的时候呢就说觉得人气特别少，说只有这么点人，说我不求你们有5000个人，但是50个人有点太少了，折中一下500个人就够了，从此以后就被称为了500个兄弟们的大笑，讲到今天 啊，这个梗是在这儿哈、 对，没错，好无聊的一个梗 啊，不这个梗其实挺有聊的，我们的目标其实也是这样而已了，我们就是下一个500个兄弟的 对我们的500个兄弟在哪里， 对，我们的500兄弟在哪里，现在可以 让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露出你们的面目啊！500个兄弟的大笑原名叫做，对，他原名呢是叫做这个李婉书， 一个非常不嘻哈的名字，是不是 非常不嘻哈的名字， 对， 但是嘻哈，他们都会给自己起一些这个艺名啊，这其实原名怎么样？如果听到，对，如果能听到哪些就是嘻哈歌手他的原名，可能都会大跌眼镜，就哇，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吴亦凡 ， 但他玩嘻哈的时候会叫 Chris 吗？啊，对。 吴亦凡 Chris， 大笑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说算是这个中国有嘻哈这些选手当中一个比较幸运的选手，因为说实话，其实大笑他的这个说唱功力呢，可能是相对于比如说娃娃，就是中国有嘻哈另外一个女 rapper， 可能相对于娃娃来说不是这么的炉火纯青，他可能只是说最开始去翻唱一些嘻哈音乐啊，然后到现在。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节目当中大笑的成长。我记得在今年不是今年这周的这一期里面，大笑他是被淘汰，而且他在淘汰之前是主动要求淘汰的，因为他好像真的不太受得了这个赛制的压力。然后他说从最开始走到现在自己已经成长很多了，因为包括上一期也是大笑他在上场之前跑到角落里去吐了很久，对，因为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对于他这么一个小女生来说能够走到今天真的挺不容易的。 对，因为大笑呢是1994年出生，今年只有23岁，还是非常的年轻的啊。相信他虽然在这个比赛当中没有走到最后，但是啊，他日后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在这个嘻哈音乐这条路上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这种作品。 是的，没错。那现在时间是17:20，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四名，来自非常火的盖布瑞治的你猜我猜不猜，猜我猜不猜， 猜不猜，不猜， 我猜我不猜， 我们来听一下， 你来听一下。哦，yeah。 身白富不如吃足长龙，感谢我妈老汉给我的命，要杀死屠杀死我自己爹，天上的风筝要走哪里去，我把汉中生活都的一眼， 外面飘落好多故事，我有敏锐洞察力，为了追求更多不知你必须要受聪明，老子根本认不到你，你不要来喊我哥，成长需要循规蹈矩，神情凛然绝不作， 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不猜， 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猜不猜，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 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不猜， 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猜不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 下降里哗啦都往上顶，老子手中二阶最自由我独行，外头的天看到老子里头气，你掉到陷阱里头我再画个饼，我一下一堆金，一大鱼像一堆鲤，我拉我破汤饼，我用小金，类似银行位置机器，把这辈子不得喜剧，我来给你打个比喻，都想传达我的小金是不是裂，我喊我个人自荐，要写成孤独字典，把他们整来不见，不畏惧个人不屑，我将你少儿不业，老子都累得出现，赚钱真是为不垫， 来自盖和 Bridge 的你猜我猜不猜。Johnny J 前一阵好像出了一个叫不用去猜， 谁 Johnny J 叫、啊、Johnny J 对、 啊、所以这是一首 谁是谁说 所以这是一首致敬的歌曲吗？ 并不是 一个呼应的歌曲是吗？ 因为乐上节目之前跟我说其实中国有嘻哈他没有看过太多、对 Johnny J 也是这里面的一个选手吧、以忘词出名对，以忘词出名，因为他是初赛还有后面跟诡辩两个人组合的那一场比赛的时候都是因为忘词 啊、 然后 最后也是因为忘词被淘汰下去的，但是是一个很帅的一个 rapper。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嘻哈这种音乐不是应该会有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即兴表达的这种成分在里面 freestyle 吗？ freestyle 对、啊、 对, 对、啊、 所以他当时为什么忘了词儿以后没有去加 freestyle？ 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他可能 freestyle 即兴说唱的这个功底不是太好，因为你比如说这个 TJ One 忘词王差点就把他的本名说出来啊， 忘词王 他也是在上周的时候，因为比赛压力实在太大，他在台上忘词了、但是他就用一段非常，反正我们是听不太出来是即兴说唱的一段歌词把这个事儿给扯过去了，但是后面大家都能听出来，因为它里面提到什么、什么就是炒面啊什么之类的。对，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考验一个 rapper 他的功底到底够不够深厚的一个要素。 对，其实随那么其实随着这届中国有嘻哈的热播，我们也是知道了很多以前我们不太了解的这个专业的术语啊，比如说这个 freestyle 啊，比如说这个battle 啊，比如说 diss 我来 diss 你一下 diss 我一下，对对 对， 可能我们以前在就是在某种场合上会用到这种词，但是这个词真正的出处是什么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对， 通过这个节目其实我们都或多或少知道这个词啊、原来是它的原本的意思是这样。 对尤其是吴亦凡的嘴里经常会说一些、你这个 flow 不够流畅啊你这个 trap 不够好啊什么之类的、那也是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刚刚说到的这个 diss、其实大笑刚才那首歌当中应该是有一部分 diss 的东西在里面、因为大笑在出道之后成名以后有很多人会说一些他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啊，会传一些八卦什么的，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我们不熟去 diss 那些人。那 diss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论论说我胖，然后我就要去，你对什么？ 对，我说对，我说的，我觉得我说的对。 你说的一点都不对。比如说他说我胖，我就要写一首歌，我写一首歌，我说他老，我说他长得老，然后把这首歌写完了以后，配上我的这个节奏，我给他发表出来，这个叫做我去 diss 你， diss 我去用我的一首歌去 diss 你，我去给你 还击， 对，还击回来。但是除了 diss 以外呢，还有一个词 battle 对，跟 diss 就是两码事了。 对 battle 就是两个人，其实因为之前热播的一个综艺节目叫这个，之前叫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 啊，包括这个现在叫中国新歌声嘛， 对 啊，这个节目当中也有这个 battle 这个元素的出现啊，就是两个人同台演出，他们来合作一首歌曲，他们虽然是一个合作的关系，但其实两个人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比拼着自己一些对于音乐的理解啊，包括自己的唱功啊，这种方式叫做 battle。 对，其实有的时候现场 diss 也可以叫做 battle 啊，现场 diss 对，就是你说我胖， 我说你老，我现场就跟你直接来一段即兴说唱。 对， 就说到了这个 freestyle。 所以这些嘻哈的这些词呢，其实串到一起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啊，玩嘻哈一定要懂得一些什么 battle 啊 diss 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些词，让大家以后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能够显得你非常的嘻哈， 非常的嘻哈。对， 是没错。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盖和 Bridge 的你猜我猜不猜。 我们也是为大家来 上榜理由， 对，我们也是来介绍一下上榜理由啊。这首歌其实上最近刚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心理罪啊，还用了这首歌做这个推广曲啊、因为说唱节目热播啊、这个盖和 Bridge 两个人也是凭借纯正的川渝方言的说唱以及强烈的个人风格，成功吸引了一众的粉丝。本次合作《心理罪》的推广曲《你猜我猜不猜》，两人也是用非常有个性、有态度的歌声，搭配着抓耳的旋律，令人是过耳难忘。因为真的，我刚听这歌的时候，很明显就能感受到很多川渝方言的表达。 对，哎，你有听过他们两个的歌吗？ 我没有听过 他们两个是属于这个重庆 GUSH 厂牌里面的两个成员。 哦 ，GUSH 厂牌。 对 ，GUSH 厂牌我知道。 GUSH 厂牌你知道哈？然后他们的每一首歌就会有一句非常经典的 Let's 五读 啊， 就是非常对、非常的起范儿的一个。他们两个其实相对于盖来讲，相对于 Bridge 来讲，其实我是更喜欢盖，因为盖他经常会在他的这些歌曲里面融入一些 中国的元素，比如说像有一些喇叭的元素啊，还有一些唢呐啊等等，就是传统的这些嘻哈里面没有的这些元素，他会把它融入进去。我觉得这也是对于这个中国嘻哈的一种发展，因为中国嘻哈中国 rapper 们他们除了在可能去模仿或者说去学一些国外的说唱以外，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把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乐器融入到里面，成为真正的中国有嘻哈。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分享的榜单就是因为中国有嘻哈而火的这些新近推出的嘻哈的乐曲。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分享了两首，一首是来自大笑的我们不熟，以及 Guy 和 Bridge 的你猜我猜不猜。一小段的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来为您分享更多好听的嘻哈音乐。 Yo，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思农。 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榜单是关于一些嘻哈音乐，而且是最近非常火的新出的一些嘻哈歌手他们的作品。 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同样可以在这个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在一直播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非常 freestyle 非常 battle 感的这么一场主持的嘻哈的活 动。 对，好，我们 现场 battle 一下好不好？ 这个确实还是有点难啊，背负着这个心理包袱太大了啊。 对， 在这个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啊是来自于这个 Gap 和 Bridge 的一首你猜我猜不猜啊。其实因为刚刚说了，这是一首带有非常浓重的这个川渝方言的这种嘻哈的乐曲。因为其实我在我有限的了解当中啊，在中国的这个嘻哈界，尤其是说唱界，川渝那边优秀的这种音乐人是非常的多的， 很多，非常 多。对，我后来呢，我就刚刚你放这首歌的时候，我还突然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呢，我就发现啊，这音乐其实这种东西啊，我觉得其实跟地域是有关的，就是跟哪个地方人他的这个性格特点是怎么样， 是 其实是有关系的。 是没错 啊，像说唱呢这种音乐，因为我们都知道是发源于美国啊，是由美国这个黑人群体，对，所以 在街头的一种文化， 对，在街头的衍生出来这么一种音乐的表达方式。但放到我们中国来看，其实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人啊，他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种比较自由 游的， 休闲啊， 对，休闲啊， 对，天天喝喝茶呀、啊、什么之类的、嗯、而且四川话他去说这个说唱很好听，你不觉得吗、嗯、 哎呀，很可惜今天我们应该请来一位四川的 rapper 啊， 四川的朋友， 四川的 rapper 对，应该请来一位四川的朋友，因为四川话其实南方话他很多他在说唱里面是占有优势的、嗯、因为他的那个调调其实本身就是带着一些音在里面的、嗯、音调在里面，不像普通话啊、嗯、什么之类的，可能说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生硬、 哦、 嗯，那我们下面这首歌呢同样也是一个来自四川来自重庆的一个说唱歌手、嗯、但是他的这个说唱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是用普通话去说唱、嗯、而且他的词写得非常好，因为他的职业是一个小学的语文老师。 嗯， 嗯，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这个诡辩鬼老师的五险一金。 拿着五险一金，那么多人开得那么开心，虽然不知道到底是好是坏，被你们这样谈论居然会感到有点幸运。其实生活特别狗血，有过保险总是狗血，我的工作不分昼夜也不犹豫，一双放在柜子里舍不得穿的球鞋，每天上班下班只能再翻个鞋里纠结，每周的有周着周的作业，翻来覆去够的有够不及格的破灭，不小心吼的有吼满头的多夜，只好吼的有吼你别熬夜，所以就是这样一直忙忙碌碌，谁在乎谁爱哭，生活节奏那么快速，还没来得及迈步就已成为了败部，让我改完这对视觉后再来说我态度。都说我手里有几斤，别怕的心情却得努力一斤，不要总是想着但是我的秘密。都说我手里有几斤，别随便主流就是口里吐气，做你自己这个节目不要再在意。Hold up, hold up, 到底谁赢谁输，被这个话而不实的时代给传统围住，总是在左耳右耳的声音灭火的眉目，逐渐也看不清楚，逐渐也没人退路，人人都是大娱乐家，大到天道黑白根本拼不过他，先为经历跌跌撞撞避免落差，那还有闲情雅致去欣赏落花啊。看上去我是难赢门票随意，但是别花心，当我先一阶的分析难以解，不小心就会扣动扳机，用心情第五音乐别比别人气鼓低，这首歌在说多人的心我已碎冰，都说我手里有几斤，别怕的心情却得努力一斤，不要总是想着但是我的秘密，都说我手里有几斤，别随便主流就是道理独行，街上的蜻蜓脚步轻轻，走在悬崖变得拼命，小心翼翼，再乱秘密也变得没有意义，没有力气去斟酌这些字句、yeah、停在夜间上的蜻蜓脚步轻轻，走在悬崖变得拼命，小心翼翼，无限一惊给了你看落眼睛，当我靠的是实力，其他不行的就是不行，都说我手里有几斤，别怕的心里却得独立一斤， 这个鬼老师最后这个笑声弄得我们整个直播间本来非常燥热，现在一下冷了起来，有没有？来自鬼变的五险一金。 嗯，这是作为我们今天第三首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啊，我们还是来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 没错 啊，网络相传的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当中唯一一个拿到五险一金的人鬼变，那根据网友对他的调侃创作出的这首五险一金啊。那么作为一名小学的语文老师呢，白天他是梳着 细 致 的 小 分 头啊，显得非常的这个文气啊，穿着白衬衫， 还戴一个金丝眼镜， 对，戴着金丝眼镜，背着双肩包去学校上课啊。但是晚上呢，他就把自己关进房间来进行创作，戴上渔夫帽，换上花衬衫，涂黑指甲，而且戴美瞳，变成了鬼变，掉进自己的音乐海洋当中，一直在尽情的遨游， 可以说算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人。 哎，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蛮好的，我还蛮喜欢他这种生活的态度， 还挺羡慕他的。 对对对，我还蛮 明天我就给你带一瓶黑色的指甲油。 不我不是说黑色的指甲油我羡慕，但是我觉得这个他把这个工作跟生活区分的还是比较的清晰的，他在生活当中有自己非常非常能让自己沉浸进去的这种爱好，可以一直来支撑他，而且现在也是做得很不错。因为刚刚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也说了，这首确实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尤其是他的这个声音在这个 rapper 当中也是属于很 非常有磁性。 对 对 而且我们今天第一次应该是在节目当中没有听到鬼变鬼老师他的这个高音部分居然也能唱得非常好。而且鬼变他其实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非常不着调的语文老师哈，而且有人还会说把学生送到他们班上上课根本不放心啊，一言不合就给你来段 rap。 其实不是，其实鬼变他曾经获得过数学比赛的大奖，还获得过这个重庆市的优秀教师等等各种称号。 是一名全才啊。 对，是一个全才。非常非常男神的一个人，鬼变。 除了这个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 rapper 呢，他也是以这个低音炮的嗓音，而且刚刚我们其实在放这首歌之前也说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这个一些这个网络的 app 上来搜索一下鬼变的歌，来看来听一听。听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一下歌词，他的歌词也是他作为一个 非常有文化， 对，就是很与众不同的，就是他的这个他这些歌词都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 对， 他有这个老师的身份，而且又是一名非常非常有文艺气息的这么一名老师啊。 对， 所以他的歌词写的是非常与众不同，非常有的个人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好的。大家可以关注他音乐，同时啊，更多关注点可以来看一看他的这个歌词的自己创作。比如说这首五险一金，刚刚在介绍上榜理由的时候我们也说了，他是根据网友对他的这个在参加这档综艺节目上一个调侃，然后就创作了这么一首歌出来。 对， 看到这个人也是人如其名啊，非常的可以说是因为鬼才。对 对，其实说到这个歌词哈，之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去对这个中国说唱歌手在歌词里面会写到的这个内容进行过一个统计，发现大多数的说唱歌手都会在歌曲里面出现世界和时间这两个字，那排在后面呢就会有一些兄弟啊 baby 啊 money 啊，或者还有一些像这种豪华跑车啊等等的这个跑车的牌子在里面。但是鬼变可以算是一个从这些人里面脱颖而出的一个人，他的词里面从来不会出现这些比较大众的词，就一看就是拿五险一金的语文老师对，非常的有范儿的一个人。 好，那么介绍完了鬼变之后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位为大家来分享的歌曲 啊。 这个这名歌手呢可以说是很多人关于这个嘻哈音乐的一个启蒙啊，是来自于中国的歌手潘玮柏。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他的这首 全新单曲， 全新单曲叫做 Coming Home。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用太多技巧，三秒钟之内就给了，带着尖叫天亮，车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孤单人间欲火燃烧，全是那么让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写地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眼 Hit and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转出身子像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错太多的道理不需要谈到这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人民，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慢慢要努力，你的黑夜降临不知只会带走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总是何时感觉会被原谅，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其实找就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钱财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辱认识命里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怕我骗不明白，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算，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 that big shot 可以打破迷信永世断腕 hey ho 你非常过敏用狗血比你清醒，小丑心中心我 aka Constantine， 天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只想能一刀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眼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回代价提醒自己 fool， 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总是何时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眼睛 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来自我们小时候的童年偶像潘玮柏的一首 Coming Home。 嗯，这也是三年没有出新专辑的小天王， 小天王潘玮柏、 啊、潘玮柏啊，这是写这个全新的专辑叫做 艾丽 异类回归、嗯、啊，这也是他磨砺三年的诚心之作，而主打歌就是这首我们刚刚听到的叫做 Coming Home， 啊，也是完美诠释了他的一种关于嘻哈的态度。那潘玮柏呢也是表示从撞头开始就开始构思着专辑，每一个音符都是他自己的血泪还有汗 水， 让所有人能够看到他的重生之后对自己的挑战还有突破、 嗯、没错，其实潘玮柏真的好像很久都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 对，一直是到这集中国有嘻哈， 对对对 对、嗯、然后包括现在也会去参加一些这个综艺节目，比如说跟吴昕的那一个综艺节目啊、嗯、两个人在里面扮演小情侣、 嗯、 然后还挺甜蜜的、 嗯、 确实其实潘玮柏他应该算是我们小的时候接触到嘻哈的一个 比较早的 这 么 一 个 人 物了啊， 包括周杰伦他也是会去玩一些嘻哈、那个、 对，周杰伦从他的从很早吧，周杰伦从前几张专辑开始就一直、嗯、每张专辑里边都会保留那么有一两首歌，对，有这种嘻哈这种饶舌的元素在里面， 对， 而潘玮柏呢因为他相对于比如说他之前出的这几张耳熟能详的专辑啊，比如壁虎漫 漫步啊，这些什么我的麦克风啊， 对， 快乐崇拜啊，这些歌曲都是耳熟能详，所以也是让很多人通过他的歌曲慢慢开始接触嘻哈，尤其是接触饶舌这种音乐的这种表达的形式。其实我刚才在想，其实关于我们小的时候啊，有很多很多这个嘻哈的元素，可能很多朋友对嘻哈音乐没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但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嘻哈的元素已经开始慢慢的， 还黄立行啊， 对，一直 是 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存在着影子。比如说我就想起来一个例子啊，在大概是21世纪初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疯狂流行着一种鞋， 什么鞋？ 一款鞋啊，就是三叶草的那个贝壳头 啊，对， 贝壳头鞋， 对 吧？ 那个时候女生有一双贝壳头，然后还是粉色的那种， 对， 简直了。 那个贝壳头鞋，流行程度啊，我们都知道，现在三叶草另外一款鞋叫 Stan Smith， 也是很流行，很多人在穿。但是贝壳头当年的流行程度比 Stan Smith 其实还要广，几乎每个年轻人都会有一双。像我刚才粗略算了一下，我应该有3到4双。但是呢，我每个人其实都穿贝壳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贝壳头这款鞋的由来就是阿迪达斯公司跟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说唱的组合，他们联合来推出的第一款贝壳头的鞋，是用在他们的这个乐队的演出当中，是贝壳头鞋，就是非常经典的那种白色的鞋，然后三个黑颜色的这个阿迪的标志的这种道啊。第一款鞋是由这个乐队来穿，是叫做 Run DMC， 这个乐队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在说唱界地位就相当于就是摇滚界当中的 Beatles， 这个披头士乐队啊， 对 啊，地位非常的高，也是在美国的这个，我印象没有错的话，是在这个 Billboard 排行榜上是第一支进入这个排行榜年度前10的说 唱 的组合。 对，没错。那刚论论说完了这个，我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说唱大神，一个说唱大牛，也是在这个今年这个中国有嘻哈里面的一个惊喜吧，算是就是来自这个欧阳靖的一首歌曲，欧阳靖全新推出的一首用全中文去演唱的一首嘻哈的歌曲，叫做 Hey Hop Man， 一起来听一下。 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呀、yeah.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1973真的很特别一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出现，能够让整个世界改变。来自纽约的布拉克斯，有一个年轻人想到新的尝试。Two turntables, mic check 1 2, 他叫酷尔，他是嘻哈的教父。他主办的活动好像新鲜空气，当时追求名利和财富并不是动机，生活环境不理想而不是哭，只可以希望通过音乐逃出。谁会猜到失学多年后嘻哈的影响，传球继续感受，你想充分了解这个东西，它的历史是最重要。 Indeed， 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 Yo，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 What is hip hop man， Yo，在厨房里面，就是我爸妈开的外卖饭店。13岁，我在那里做帮手，但是我的心只能在想怎么走，什么会。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孙总也介绍过了，我对于 hiphop 尤其对于这个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啊，是了解比较少，但是我唯一看过 一点点 片段，就是关于上期啊欧阳靖被淘汰时候的这个片段。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可能了解这个嘻哈，尤其是了解中国说唱的朋友们都知道欧阳靖在这个中国说唱界当中的地位啊，我觉得这个 无人能及， 对，这 是 无人能及，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地位。我觉得他被淘汰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而其实我们说回到这个综艺节目，我们一起以这个节目的角度来说，除了能够让这些非常优秀的，不管是像欧阳靖这样成名已久的 rapper， 还是这种很年轻的，像我们刚刚分享的大笑 啊， 就是很年轻的 rapper 一样，对，都能给他们一个展现的舞台，而且把他们身后的这种自己和音乐之间这种戏剧性的故事啊，这个挖掘的非常非常好。比如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为欧阳靖最后离场有